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86集《回朝宴》二。另一辆马车上，沈清和任婉云也在听着外头的动静。沈清面色还有些苍白，却是紧紧抓着任婉云的手，不自觉地用了力气，让任婉云低声叫了一声。待沈清松开手，任婉云的手腕上显出了指甲的抓痕。任婉云却没有心思顾及自己的手，她一把将沈清搂入怀中，感觉到沈清的身子在微微颤抖。 清儿， 任婉云低声安慰道， 我一定要杀了他。 怀中，沈清咬着牙道，他已经渐渐恢复了神智，也回忆起卧龙寺那一夜可怕的遭遇，而这一切都是拜沈庙所赐。更恐怖的是，如今他已经有了身孕，这肚中的孩子还不能流掉，否则他便有可能一辈子都做不成母亲。想到自己受过的这些苦，沈清就恨不得让沈庙也感受一遍他所遭遇的痛苦。不对，应该让沈庙遭受十倍的痛苦。 娘会替你报仇的。 沈婉云心如刀绞，只恨不得自己不能变成一头狼扑上去咬断沈庙的喉咙。沈清的哭诉就像是刀子插在他的心上。而面对沈清，他总会想到那一夜，原本自己就在隔壁的，偏偏选择了袖手旁观。 我会替青儿报仇的。 沈婉云喃喃道。另一辆马车中，沈月和陈若秋面对面地坐着。方才被罗雪燕那般抢白，沈月还有些不悦。他骨子里本就看不起罗雪燕那等粗俗的武人，如今被自己心中的粗俗武人讽刺，更是憋了一肚子的气。 月儿， 陈若秋轻轻皱眉， 我与你说了多少次了，这种人你不必理会，何必要因为他失了气度。 娘，我就是看不惯。 沈月瞧着自己的手心， 沈庙从前待我们毕恭毕敬的，如今大伯一家回来，他便也做出这等高傲姿态，狗仗人势，不是在故意做给咱们看是什么？ 话语中透露着一股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妒忌。这一点子妒忌却被陈若秋捕捉到了，他看着自己亭亭玉立的女儿，叹了口气道， 唉，我曾教过你，无论如何都要保持平静，看来你还是年纪太小，沉不住气，太过冒进。 顿了顿，陈若秋继续道， 你不必将沈庙看得太过重要，如今大房和二房已经彻底陷入僵局，沈庙得罪了你二婶，你二婶必然要找回场子的。 沈月闻言看向陈若秋， 可是这些日子以来，二婶并没有将沈庙怎样啊。 陈若秋微微一怔，的确，任婉云着手对付沈庙已经很久了，可是这么久以来，任婉云非但没有捞着半分好处，还偷鸡不成蚀把米，自个儿出了不少的差错，如今更是让沈庙等回了沈信。若说是别人便罢了，自来精明老练，在后宅中将各把机械都收拾得服服帖帖的任婉云竟然斗不过一个小姑娘，这实在是有些邪门。片刻后，陈若秋收起心中的那点惊异，道， 正是因为你二婶一直以来都未曾成功，你二婶的性子如今已经接近于暴怒，所以接下来要对付沈庙定会铤而走险，使出全身力气，这时候即便有你大伯护着，只怕沈庙也插翅难逃。 沈月听得迷迷糊糊，却又似乎明白了些什么，他道， 如此一来，咱们只管坐下来看戏便是。 不错，这便是我要教你的。在后宅中，能不动手就不动手，能利用别的东西达到目的的， 就千万别亲自出马。利用的好了，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从中获益。 谢谢娘的教诲。 沈月坐直身子， 我醒得了。 他们兀自说得欢快，殊不知罗雪燕的马车已经远远地将他们甩了开去。沈秋和沈信身居高马之上，一路行去，认出他们的百姓无不投来敬佩的目光。威武大将军的威名在民间早已传得沸沸扬扬。马车里，罗雪燕一直瞧着沈妙笑得开怀，饶是沈妙沉稳平静，也被罗雪燕笑得有些莫名。 娇娇如今可真好看， 罗雪燕感叹地说道， 一年不见便长成了个大姑娘，这定京城中啊，怕是无人有你这般好看。 罗雪燕说话自来就是有些强势的，这话要是落在别人耳中，只怕又要贻笑大方。不过父母看女儿本来就是最好的，加之罗雪燕的性情颇为暴烈，如今沈妙瞧着却是沉静贵气，人们总是对自己没有的东西多加青睐，自然而然，罗雪燕对这个忽然变得愿意亲近他们的女儿更加的爱若珍宝。沈妙微微笑了一下，能为她这个所谓的草包自豪的大约也只有家人了。 昨儿夜里我与你爹商量过了， 罗雪燕转了话头， 你之前所说的让你爹在定京城多留半年，这主意也是不错，我和你爹常年不在府上，还是得多陪陪你，今日陛下问起的时候，你爹会同陛下请求 啊。闻言沈妙忍不住一愣，他是想到沈信最后会听他的话，可是没想到竟然这般快，还未来得及反应，罗雪燕已经搂住他笑道， 正好这半年啊，我也能瞧着娇娇长大。 罗雪燕在敌人面前凶名赫赫，在沈妙面前却是慈爱得很，若是被他昔日的对手见到，只怕会惊掉下巴。 谢谢娘。 沈妙依偎着罗雪燕轻声道，今日这场临门夜宴可不是什么所谓的庆功宴，其中必然凶险万分，能者对弈，谁都想将对方的军，布好了局，埋好了子，等待的就是对方落入圈套的那一刻。当然对他来说更重要的却是前生禁锢了他一生，埋葬了他的女儿和亲人，充满了仇敌和杀戮的地方，九重宫殿，他终于要再次返回了。文惠帝、傅家人以及深宫中的那些老友再次相见，鹿死谁手尚未可知。沈妙的唇角微微勾起，澄澈的双眼深处一点暗芒如同漩涡，渐渐地掀起了黑色风暴。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